桑田沧海，是否还有勇气去爱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天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主播银奇。我国运载火箭将实现海上发射首秀。据获悉，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今年将执行五次发射，包括四次陆上发射和一次海上发射。我国环保税的首个征期在4月1号，目前全国已有26万多户纳税人在税务机关识别认定。根据美国全球预测系统模型监测，北极温度近日出现史上最高温，达到2摄氏度，比正常气温高出30摄氏度以上。据悉，白俄罗斯免签入境并可停留5天的政策已于2017年2月生效，该制度也涉及中国。北京电影学院的专业考试将于3月中旬结束，考生可于4月15号通过该院官方网站查看具体发榜时间。北京市发布2018年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管理办法，办法指出北京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。目前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于浙江横店影视城再度翻拍，该剧启用了新生代演员和众多老戏骨来讲述新故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晴天、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3月3号，星期六。你的2018年已经过去1/6了，而距离下一个法定节假日呢，还有32天呢。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度，最高气温在13度左右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转阴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度到8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8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。看到的是朝阳、大兴在2度到13度，丰台在2度到14度，海淀在1度到13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司马台长城在-4度到7度，香山在-1度到8度，幽谷神坛在-3度到7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喝茶是很多人的习惯，那么早上呢是喝红茶最好的时间，因为红茶可以促进体内的血液循环，同时呢还能除去体内寒气。中午后喝清茶或者是绿茶，可以对人体起到调理的作用，增强身体抵抗力。而晚上呢可以喝黑茶，它可以帮助分解积聚的脂肪，既暖胃又帮助消化。不管你来过北京多少次，这里呢总是有你想象不到的样子。北京这个地方不仅有地道的老北京风味，还有更多由外来文化冲击诞生的文艺小众店铺等你探索，更有众多的艺术展览，像故宫博物馆、798艺术馆，各个美术馆都有不定期的展览。如果你想要消磨一下午的时间呢，那就要去带有文艺气息的茶馆了。而在各个老胡同里逛街，再加上一路边走边拍，这生活别提多文艺了。总之呢，这里总有你想不到的地方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知道在高兴什么，你

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